赠送这个单买需要899，今天预售直接送，只在最后的4007106108，4007106108。下班了，下班了，我先撤了啊。 小王，今晚有事吗？这个方案需要再改一下。 啊，又要改，明天再做行吗？ 明天一早开会等着用的。 好吧，默默的我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努力微笑给自己打气，告诉自己我热爱我的工作。作为一个普通家庭，新一线城市的中产往往都陷入了生活的泥潭，房贷、车贷、孩子、子女教育金、父母养老，让工作成为自己的重担，即使有心也不敢辞职，只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地拼命了。 没错，这几年因为熬夜、作息、吃饭不规律导致的中青年亚健康的案例啊，比比皆是。生活工作节奏的加快和竞争的激烈，出现了记忆力下降、精力不济、情绪不稳定，甚至岗位累倒的现象，真的不是我恐吓大家。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有钱赚但是可能没命花吧，最可怕的就是你的身体支撑不住你的梦想吧。 是的，谁都不愿意一起床就喷嚏不断，不愿意动不动就去医院挂个水，更不愿意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留守在医院，也不愿意一个月挣的工资一半多交给医院，甚至一辈子的积蓄最后都交给了医院。这都不够，也许是自己的身体敲响了警钟，也许是各种老年病趋于年轻化，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做出了改变，加入了养生大本营。 是的，今天就给您推荐养生大本营之一的鲜芋仙海参。它在土耳其纯净海域深海生长，吃的是天然的海藻，睡的是海底大床，喝的是纯净的海水。在大自然优胜劣汰下自然的生长出来的海参，最有代表的就是它的肉质厚实，鲜香美味，爽滑软糯。原价1999元一盒，今天直降1300块钱，只要699。一盒是200克，40头左右，一周吃上2-3次，能吃差不多4个月左右。三盒就是全年装，可以补充人体一年的营养需求。 是的，今天只要花2097块钱，平均每天的花费就是15块钱。今天订购三盒，不仅可以带走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而且呢，还可以带走一床价值1280块钱的桑蚕丝被，100%的长纤桑蚕丝，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是舒适、柔软、健康的，而且也是一床懒人被，不需要您打理。今天订购成功，今天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我们是给您免费送货上门的。您先看在验，满意了之后您再付款，给您一次二次选择的机会。订购热线您记好，是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是7960的何女士订购了6盒，她是重复来订购的老会员了，说马上孩子要中考了，学习压力非常大，海参小米粥啊、葱爆海参儿子都特别喜欢吃。手机尾号是8040的穆女士订购了6盒，说楼上的李大爷常年吃海参，已经80多岁了，耳不聋眼不花，自己今天啊也想买点海参孝敬一下父母。有的朋友啊总是说吃海参很贵，其实呢真没多少钱，您又不是每天吃，划算下来一次也就15块钱，随便买个奶茶面包也差不多了，还没有老公的一包烟钱贵呢。 对， 把身体养好了，老了才能少花钱看病呀。 没错，我们这一盒鲜芋仙有200克，40多头的淡干海参，您隔一天吃一头，可以吃上将近3-4个月的时间。原价是需要1999元的鲜芋仙野生海参，今天直降了1300块钱，只要699块钱。今天您一次性订购3盒，也就是全年装，可以补充人体一年的营养需求。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2097块钱就可以全部带回家了，平均每天的花费也只有15块钱，15块钱也就是大家平时一次停车费的钱，一份快餐的费用。但今天可以吃上海底人参10几种的氨基酸，而且成功订购，我们还要送给您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价值1280块钱的蚕丝 丝被一床，并且我们做到的是包邮给您送货到家，您先验货再签收，不满意不收取您任何费用，给您二次选择的机会。订购热线最后为您播报一遍：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乘坐知识热火车，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刘邦刚刚办完母亲的丧事，就传来了陈胜兵败被杀的消息。他的身子被震得一颤，这个噩耗无异于晴天霹雳。在刘邦的心里，他对第一个举大旗拉大皮的陈胜是既敬又佩。同样是地地道道农民出身的陈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怒而揭竿而起。比起自己明哲保身，率领逃兵躲在大泽的深山里的懦夫行为，他陈胜太勇敢了，太伟大了。刘邦本来想等自己办完丧事守完孝，就举兵追随陈王去干大事业。可是呢，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他还来不及有所反应，秦朝的大军已经向他开过来了。原因很简单，他杀了沛县的县令，自立为县令，是个典型的反动派。泗水的郡守亲率秦军来围剿他，此时陈胜的义军差不多被张邯灭得不成样子了。这个郡守需要浑水摸鱼，趁机捞点功劳，好为他的仕途铺路。面对着气势汹汹的秦军，刘邦知道此时如果还不反击，只怕永远都没有反击的机会了。于是专门派土狗的樊哙率军迎敌。樊哙有了第一次表现自己的机会，他自然不会错过，直杀的秦军是落花流水，狼狈而逃。樊哙平常没什么本事，但是土狗的本领却是一流的。土狗就是杀狗，于是追赶敌人到了薛城，把包括郡守在内的秦军都像狗一样给屠杀了。出师大捷，刘邦还来不及品一品胜利的美酒呢，就尝到了背叛的滋味。留守在丰邑的守将雍齿不失时机地在他背后放了一把火，差点让刘邦葬身火海。这个雍齿为什么在他背后放火呢？原来雍齿当年曾经和刘邦争过寡妇。前边已经说过了，刘邦当年在这个寡妇的酒店里边来了个英雄救美，最终赢得王寡妇美人是以身相报。而英雄救美中的另一个主角就是雍齿。刘邦起义之后，雍齿也带了几个人来投奔。刘邦当时正值用人之际，自然是来者不拒了。但这雍齿却是个睚眦必报的人， 当年的仇恨，他是一点一滴都记在心里边呢，一直都没忘。这时候魏相周氏以封侯为诱饵来诱降他，他自然就顺势倒向了朝廷。刘邦刚刚起义不久，人不多兵不壮，现在后院又起火了，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正在他焦头烂额之际呢，刘邦却幸运地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他无异于是雪中送炭般的出现，使得这只微弱的革命之火不至于熄灭了。这人谁呀？这个人就是日后被称为关中三杰之一的张良。张良字子房，与刘邦手下形形色色的涉及各行各业的将领谋士相比，他是个例外。张良的祖父张开帝作为宰相，为三代韩王效力。张良的父亲张平最先侍奉韩末之王惠王的名臣，韩惠王去世之后，公子韩安继位做了国君，张平依然尽力辅助国君，但这个韩安却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张平最终为抗秦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劳累过度死的。张平死了之后，公元前230年韩也随之灭亡了，国破家亡。从此之后，张良这个只有十几岁的少年就开始隐姓埋名，他白天读书，晚上练剑，期待着能够报仇雪恨。后来经过他不懈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一个杀手组织——沧海帮。要单以时间来看呢，这个沧海帮可能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恐怖组织了。至于后来的什么丐帮、华山派之类的帮派，那估计都是从这儿演变而来的。张良直接找到沧海帮的帮主沧海先生，送上了不菲的礼金，要求也很简单，帮他杀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嬴政，秦朝的开国皇帝，秦始皇。这个沧海帮本来都是由反秦人士组成的，他们当中的人大多都和张良一样，都跟秦朝或多或少有着国恨家仇，有着个人恩怨。因此沧海是连考虑都没考虑一下，就直接对张良说了，这笔生意我接了。就在这个时候，机会来了。前边我们已经说过了，秦始皇自从当上皇帝以后，空闲多了，他就喜欢上了出巡。皇帝出巡是看望天下百姓，其实呢，他就是为了游山玩水。公元前223年春天，秦始皇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的东巡。那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呀，沧海收了钱，那就得替张良去刺杀秦始皇。他就开始暗暗地策划刺杀秦始皇的行动。首先得去踩点啊，沧海详细研究了秦始皇此次东巡可能经过的路线，设计好了暗杀的地点。阳武县内有一路段是行事的最佳境地，这个地方是一条原始通道，两岸夹山，树茂林盛，藏身和逃跑都很容易，是一个绝佳的行刺地点。沧海把行刺地点选在了这儿，充分说明他具有职业杀手的敏锐眼光。第二就是人选，沧海从他的帮里边选择了一个大力士 作为这次任务的执行者。这个人姓郑，叫郑敢，是燕国的一个壮士，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职业杀手。据说此人力大如牛，几百斤重的东西在他提起来是毫不费劲儿。沧海也是料事如神呐，秦始皇的巡游队伍果然要经过他精心挑选的地段。郑敢潜伏在那路段的丛林里边，三天三夜之后，秦始皇的车队如期而至。郑敢知道成败在此一举，他不由得屏住呼吸，手持那根重达100多斤的大铁锤，瞅准了秦始皇的坐辇，等到距离最近，角度最好，那才是最佳的出手时机。郑敢果然不愧为职业杀手，他的出手是一点声音都没有，毫无声响，却又是那么的漂亮。说时迟那时快，铁锤画出了一道完美的弧线，是直奔目标。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秦始皇所乘坐的辇车突然碰到了一块石头，车轮子歪了一下，就这么稍稍的一偏，郑敢的大铁锤就和车里边的秦始皇擦身而过。这次的刺杀行动就这样极有戏剧性的失败了。有的机会只有一次，失去了就不可能再重来了。面对秦始皇下令重赏捉拿凶手，张良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隐姓埋名躲起来。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当时的张良隐身到了下邳，在这里一隐就是10年。而就在下邳，他遇到了一位奇能异士之辈。这也算是一个小插曲，但是对张良来说极其重要。这里简单的说一下。一天，张良满怀心事地走到一座桥上，正在他摇头摆尾地长叹唏嘘的时候，一个童颜鹤发的老头走到他身前了。他故意地把自己脚下的一双鞋子丢到桥下，然后用命令的口气对张良喊：“给我捡回来！我跟你素不相识的，凭什么给你捡鞋呀？”张良这句话没说出来，他是在心里边嘀咕的。但嘀咕归嘀咕啊，但一看那老头满头白发，心里边就生起了恻隐之心了，就去帮他捡鞋子。好不容易把鞋子给捡来了，那老人非但没有感谢他，接下来的话更是得寸进尺：“给我穿上！”又几乎是命令的口气。俺爹还没有这么温顺的伺候过呢，我这得伺候你，凭什么呀？张良一想到他爹，眼睛又变红了。是啊，我没爹了，我无依无靠，我这么可怜。可这一个老人家无依无靠，那不是更可怜吗？于是他就蹲下身子，真的又给老人穿上了。这时候，老人给张良说了一句很含蓄的话：“五天以后，天亮时分来这里，我送一件神秘礼物给你。”张良当时压根儿就没想过要什么回报，但好奇心让他五天之后真的来赴约了。没错，谁都有好奇心，张良也同样。不过张良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约会竟然赴了3次才成功。当时的情景就是这样，张良到桥上的时候，那老人早已经守候在那儿了。老人抛出一句话来：“ 五天之后再来会我。”说着就拂袖而去了。张良的第一次约会就这样以失败告终。等第二个五天到来的时候，这次张良吸取了教训，天才刚刚亮，他就急匆匆地赶到桥头来了。但是当他睁着朦胧睡眼看见老人又早已在桥上等他的时候，不由得是面红耳赤，那个害臊啊。这回老人依然是抛下一句话，再过五天来见我。说完老头又拂袖而去了。张良的第二次约会也同样以失败告终。张良的第三次约会终于成功了。这一次张良干脆直接卷起铺盖铺到桥上去睡了。这一下老人没辙了，交给他一个包袱就走了。据说这个包袱里边藏着姜子牙姜太公当年留下来的太公兵法。有了这本书，张良等于得到了姜太公兵法战略真传，多年潜心学习之后已经具备了运筹帷幄的万千韬略。此时张良和刘邦一见面，双方大有相见恨晚之意。直到现在咱们依然搞不明白，刘邦是怎么一见面就把张良给整得服服帖帖的呢？但是我知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张良当时遇到刘邦这一幕，就好比姜子牙遇到周文王一样，良臣和明君一见倾心。张良不需要借别人的慧眼，以自己的肉眼看清眼前这位一脸龙相之人，却有不凡之气。那刘邦遇到了张良，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是不是也该出场了呢？没错，项羽同志该登场了。先介绍一下他的家族。项姓在中国是一个特别的姓，项家人世世代代都是楚国的贵族，为楚国的复兴和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功勋卓越，被楚王赐为姓项。项家也不负君王厚爱，几乎每一代都有名将出来。到项梁的父亲项燕时，因为当时秦国强楚国弱，项燕成了保卫楚国的守护神。但项燕一己之力不可能阻挡得了强大的秦军前进的步伐，最终项燕为国捐躯了，而楚国也随之灭亡了。项梁为了逃避秦军的斩尽杀绝政策，不得不隐遁他乡。而项羽自幼丧父，十来岁的时候就被叔父项梁领养了。项羽字吉，从小就力大过人，常常有举鼎过头的惊人之举。那个鼎大家都知道，三条腿一般都是铜的或者是铁的，非常非常的重。而项羽呢，经常就把很重的鼎举过头来。这项羽还长着一双重瞳子眼。重瞳子是什么呀？就是呢，他有两个眼仁，据说呀是帝王才有的眼睛，眉宇之间有一股英豪之气。为了培养这个接班人，项梁几乎倾尽自己所有的精力。首先教项羽识字儿，光阴荏苒三年下来，先生发话了，还是让他学剑吧。项梁看着先生愤愤而去，那个揪心呐，心疼啊，那白花花的银子

作者何建明亲临地震现场，带我们回首那惨烈的场面，英雄的血泪和人性的伟大，切身感受13亿人的生命之痛。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成了吧，一口就是一口风沙，不要问今晚哪里才是我的家，千万人家只是天涯，他的妻子然得放得下，一回头红日已晚霞，命不许转不见经传都退下，要说的话都干了吧，累不累战场一英雄，对不对情场不论战功，对不对没有不同，你曾摧毁过也被摧毁当中，痛不痛只想有个人懂，懂不懂用笑容尘封，有泪也不轻叹那过去风换当偿还吧，一口就是一口牵挂，不要问未来我仅有的才叫响，明天别后咫尺天涯，妻子然得放得下，一回首不带走云霞，命不许穿浪的虚名都没差，要说的话都干了吧，累不累战场一望英雄，对不对情 北京时间16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讲夏天的故事，下面请进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我们昨天和大家谈了这个有关夏季的这几大条， 对， 如何调这个寒热， 嗯， 如何调这个作息起居，还有睡眠， 嗯， 在谈到这个调饮食的时候，我们和大家谈了这个饮水的习惯， 对，特别是夏天的啊，夏天呢热呀，出汗呢，每个人都要喝水，是吧？而且呢喝水怎么喝的都有，是不是？ 对， 我们呢给规范规范， 是的， 怎么样喝对我们身体有好处。 对， 另外结合着一些常见的这个喝水不老太科学的我们也给大家点一点，是吧？ 对， 那么避免这些在夏天出现损害我们身体的这些喝法吧，是吧？也就是避免伤身，哎，让我们这夏天身体呢过得不仅舒服而且还要健康。你看呢，这个刚才姚老师提的这个，在夏天你喝水不正确，给日后留下病根了。要是上档节目你提了一个话题，喝水不正确产生了一个后背心凉，后背心有巴掌大的一块总是凉的， 对， 哪儿也不凉，唯独后背心凉。这个冬天是棉坎肩，是吧？春秋式的夹坎肩，反正坎肩是离不了， 对，到了夏天还是离不开这坎， 离不开，这就是留下病根了。 对， 这个病根很多人就是夏天留下的，但是呢他不知道。问这个问题的还不少，哪个地方还真有，这说明这问题呢有了这个症状不知道叫什么病。过去给大家说过这个病叫什么，叫痰饮症。在这个医书上就有记载，在汉代那时候就有，谁写的？张仲景写的，医圣张仲景。我们把这事情多叨了深一点长一点，避免有人在夏天因为喝水不经意落下这病根。所以你说你不知道怎么形成的，你说你这病还能好吗？所以很多人这个症状一直持续了几年十几年甚至还更长。 对，有的持续一生，因为他没有改掉这个饮水的习惯。 要不说夏天不好过，不好过的原因是吧很多很多， 是的， 有时候呢就是不经意就把这个病就得上了，得上以后呢还不知道，是迷迷糊糊的得病，是迷迷糊糊的花钱，是迷迷糊糊的吃药，是稀里糊涂的就走人了，有没有这样人？ 有， 这一生当中非常的可悲，是吧？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知识，是吧？这知识就能够点醒人，就明白很多的道理，知道怎么样做是正确的，怎么样做不正确的，是吧？怎么样对身体有利，怎么样对身体有害，是吧？一旦得上这个，你说怎么弄？有什么方法呀？当然有张仲景在了之后没问题，是不是？ 说的就是问题，他不在了。现在我们后背心凉， 那请李老师支招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吧， 是不是啊？我们推广的十大自然的方法啊，现在都十二三种了，其中就一个八卦嘛，冬病夏治，这是其中的一个，将来我们留着还有一个专题了， 对， 是吧？就是专题是什么呢？夏天有利，夏天有弊啊，我们怎么样呢？兴利除弊。什么叫兴利呢？就借天时。 对， 借天时要解决什么？风湿啊，关节病啊，解决一些哮喘呐、怎么样对这个心脑血管系统的疾病啊， 这三大类的疾病， 哎，夏天应该注意的内容也是相当的多。 对，我们把这个夏季养生的节目分成四大部分，咱们刚开始讲这个，先不要着急， 哎，别着急， 对、 但是呢要告知大家， 是的， 入伏以后这个天气很热了，可以通过这个拔罐子 来解决这个合肥心凉， 来解决这个主要是什么？要通阳，这里边停了水饮了，水为寒，火为阳，是这么说的吧？ 嗯， 说你停了水了，就后背发凉了，啊，这解释够清楚了吧？通过你通督脉，通过你通什么膀胱经，一个是脉，一个是经，啊，脉呢是督脉，经呢是膀胱经，啊，你把它打通了，啊，然后前面还有工作呢，前面得推肚子，所以很多的具体的方法，怎么样把我们这个。啊，三部曲与夏天有机的结合，是吧？怎么样把我们十几种自然的方法，哎，怎么去调，怎么去养，怎么达到康复？我们这是说夏天是刚说开始，但是呢，就是怕什么呢？把这头说了，这夏天快过完了，你再把这东西端出来就迟了。 对。所以说插一杠子， 对，插一杠子， 对，把这个解决后背心凉的问题，先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谈了。 还有一个啊，大家记住那句话，该出汗时候出汗，把这个湿，体内的湿，是吧？通过出汗把它排出去，这是一个方法吧？ 对。 还有一个方法，在饮食，我们正好谈到饮食，也是中国为什么在饮食上有那么一个经验之谈，冬吃萝卜，夏吃姜，那很多人不理解，啊，夏天吃姜好吗？我这一通出汗还吃姜。大家都知道姜是干什么的， 姜是发热的， 发热的，发散的，是吧？止呕降逆的，解表的，是吧？散寒的，是吧？止呕的，降气的，啊，暖胃的，啊，它不光暖胃，是不是啊？啊，哎，它可以起到发散。我们提了一个词儿，叫随身所欲，别随心所欲。这个身是指我们身体啊，所欲就是我们身体接受高兴，是吧？舒服，啊，我们要随着身体，身体的什么？身体的实质上的生理，啊，按照身体的生理的规律，啊，我们去吃，什么时间吃？夏天应该吃哪些东西？另外吃多大的量？喝多少水？哎，按照身体生理的需求，我们现在很多人吃东西。啊，就是随心所欲，啊，这个心啊，我想吃什么，我爱吃什么，我喜欢吃什么，这是随心所欲，啊，所以根本就不顾忌的，你的身体是不是需要，你的身体是不是需要那么多，你这时候是不是身体需要，啊，你比如说你现在有的人吃夜宵，夜宵对吗？说你如果睡得晚了，时间长了，是适当可以吃些夜宵。 对，但是你要天天这么吃，那可是不科学的。 现在人们这个吃啊，不是夜宵，夜宵是点点卯，他现在不是这意思。所以我们把这个字儿，大家一定要畅想它，好不 好？以后看看我们谁是吧，能够做到随身所欲，看看谁还停留在随心所欲。 我觉得注重养生保健的人一直都能做到这个随身所欲。 对， 嗯， 另外呢，你得知道身体需求什么。杨老师，你记得我们讲过吗？我们啊，把这一天的作息时间， 健康饮食每一天， 哎，这一天怎么做，我们身体就健康了呢？我们说了，早晨一醒，抓紧时间，是吧？一醒盹就开始做五步操，起来以后告诉你了。清晨一杯水， 冰城空服一杯水 啊， 解渴又洗胃。 这一天三分之一的时间没喝水，这时候呢身体缺水了，缺水了以后就影响你的血液循环啊，影响你的身体的新陈代谢。完事以后去卫生间叫什么呢？叫先泄后装， 先把大便排出来。 泄完了，泄了很爽，这一天你就放心了。泄完以后再装，而且这个早点一定要吃饱了。你从小养成一个习惯，就按着咱们这个程序走，是吧？早晨起来五步扫完之后，喝完一杯水，然后啊先泄后装。你到老的时候，你又把这坚持下来，是吧？你就不受罪了。你看，多数人就因为这个没有按照这个做，小便也憋着，大便也憋着。年轻时候常憋尿，到老时候尿憋不住，大便问题更是如此了。 这个正常的排泄系统给打乱了。 打乱了，所以为此呢，很多人付出了很长时间的代价，很痛苦的代价啊。然后我们说了，三顿饭怎么说的？朋友们，对吧？早饭要吃饱，午饭要吃好，晚饭要吃少。 对。 你按着这个原则，别出太大的格啊，要荤素搭配。 粗细搭配， 粗细搭配啊，干稀搭配。 对， 吃饭先喝汤，老来不受伤。 还有一个比例的问题，啊、 都跟大家说了。 一天应该吃多少主食，吃多少副食？啊、 咱规定的够细的吧？ 对，比如说你这一天吃六两粮食， 六两到一斤呢、啊，就 对， 是吧？ 你就给他三顿匀开了吃， 匀开吃， 是的， 是吧？ 不要说这一顿，我中午这一顿我吃半斤 碳水化合物， 我早晨不吃，我晚上吃。这就叫暴饮暴食， 是吧？什么时间吃也给你规定了。 对 啊，早饭最好是呢啊七点半，午饭呢十一点半，晚饭呢 五点半、 啊。五点半，有时候有事儿啊，你可以是吧有个调剂，但是呢你在没事儿的时候你要有这个意识，所以这个呢我们要按照身体的生理，是吧？这个规定是比较贴近的，你别经常是违反的这规律，弄之后把身体。是吧？生理的机能搞乱了，是吧？乱了，最后怎么样？上了年纪，乱麻一团，怎么来的？是不是？ 就是年轻时候， 其实你 的 生活 作息， 哎，对，就这么搞乱了，再加上乱吃药，是不是？就乱上加乱， 对， 对吧？然后东看一头，西看一头，有病乱投医啊，最后怎么乱麻一团？ 对， 乱呢，它都是有原因的，哪有没有原因 的？就是我们缺乏这方面分析。水也告诉大家了吧，喝多少吧？ 对， 六到八杯。盐呢也说了吧，盐是六克盐。你出汗多了之后，这盐要顶足了。你看我们平时说啊，盐要少吃，特别是高血压的、动脉硬化的人要少吃。记着，如果你一旦吐了，出汗特别多，你这还得及时补充盐、补充糖。所以这些啊，都是一个人。基本上应该应知应会的东西，是吧？出汗多流失，不光是水分的，我们那个汗是不是有时候流到嘴里，是不是发现是咸的？ 咸的。 所以这时候要注意，盐也规定了，油也规定了， 对， 碳水化合物也规定了，蛋白也规定了，蛋白就是一个鸡蛋的蛋白嘛。如果大家就按照这个程序走，啊，那没问题啊。还有睡觉十点， 最晚也不能超过十一点。 哎，你看都给你规定了。所以大家呢，健康每一天，如果大家有条件就按着这个走，是吧？那减少很多的疾病，然后我们再去细化去。哎，喝水怎么喝？是不是？ 我们曾经和大家谈过，这一天八杯水，应该在早晨空腹一杯，睡觉前一杯。 对，有的人呢，睡觉前他不敢喝，是吧？不敢喝。 那是他因为他尿频呢。 对，他怕影响觉。可以呢，你适当少喝点，但是也要喝的。另外呢，起来以后要马上喝，喝完了以后你就能感觉到这个水直接到胃。 对，尤其早晨空腹的时候喝这杯水 到胃。你看有的人呢，就喝完之后啊，他没感觉。 对， 完了，这是不一样了。 有的人就只感觉到嗓子眼儿地方就没有感觉了， 就没感觉了。 但是也有的身体好的，又感觉到这水 感觉到胃， 直接就到胃里了。 哎，那就说明你的胃肠胃一直很通畅。 对， 你的食欲肯定好， 嗯， 是吧？你我们讲了，为什么说洗胃呢？清胃，然后你再吃东西，你看香不香？ 香。 有食欲没食欲？ 有。 你享受生活，说实在，你怎么享受啊？ 你在那科学的享受。我们也说了，把这个饮食这块有机会咱们再说。这是调，下面呢我们再总结啊，这是说了一个调寒热啊，调作息啊，调饮食。你说这环境，家里的环境是不是也应该调一调啊？ 应该调 啊。环境调什么？到了夏天最好把它静起来。 对，因为这个环境直接影响人的心情。 哎，线条啊清晰点儿，是吧？别什么都摆在表面，一定要夏天之后让我们这屋里的线条特别清晰。 对，不要杂乱无章，那样直接影响人的心情， 是吧？这是 使人这个心烦意乱。 你清晰以后呢，你这个擦地也好，擦桌子也好，你地也特别方便，你地下也干净，桌子也干净，你线条也清晰，人待在这屋里怎么样？ 爽 爽。你屋里弄得乱，乱麻七糟的，你一见是不是啊？再赶着天气热，你再一看一乱，怎么 样？烦 呢，烦。来，这个啊，别看这个问题是吧，很少有人讲到这个问题，是吧？我是年年都要说几句，是吧？让大家有这意识。 对， 是吧？另外在布置方面，夏天一定要用啊， 淡雅色的。 哎，对，是吧？叫冷色调。所以你夏天呢，要的是心静，是吧？地下桌上少放点乱七八糟东西，也算调呗，调调环境，是吧？这个调调布置，是吧？调调色彩，是不是啊？特别是啊，有高血压的人，有失眠的人， 嗯， 哎，我们还得结合呀，是吧？这些病，是吧？血压高，心跳快，甲亢，失眠，这样的人呢更有必要。你首先要有一个好的环境才能够静下来，这样呢对我们心情有好处，心情直接影响我们的病情。 对 啊，我们就谈到这个啊，希望大家在夏天是吧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情。 对， 哎，这就谈到什么吧，调心了吧。 是的， 调心了。 您昨天不还谈到了吗？夏天呢它直接通心，第一首先要心静下来。 没错，刚头呢那个环境是吧，就是使我们心静下来的。 对 啊，外部环境。 是的， 你还得自己，是不是啊？还得自己啊。如果我们家把内因外边的环境再加上我们主观的啊结合起来，你看你这夏天就好过了。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喂，你好。 哎，你好，李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 嗯， 哎， 嗯，我说说咱们用这个酒这个茶吧。 哦，说说吧。 我们老伴呢，用这个酒，耳朵净流水，夜里他睡觉都溜。他这摸了几回啊，都好了。 他多少年了？ 这有几年了，流水。 哦。 老流水，他在那个湿疹似的，接些日子他都犯。 哦。 他这接着摸了酒呢，他都好了。 好了。 好了，这有些日子不犯了。 他摸了几次就觉得好了？ 摸了3-4次，他使那棉花棍粘着。 啊，对。 都抹着脸转呀转呀， 是 抹了3-4回，他都不痒痒了，不溜了这水。 哎，这方法多简单 啊！多简单，又简单又那个什么，又智慧。 你不得跑医院去看去 啊？啊，这个茶，我说说。 哎， 这茶，我听见您那广播了，我都去了，卖的红花，卖的茶，卖的枕头， 反正这个洗脚没事儿，一吃药不好受嘛。 就是。 是不是啊？我这失眠都是多少年了？ 哦。 失眠的老得吃难顶。 哎呦。 这有什么偏方打听都吃，吃也不管事儿。我这失眠万过。这些喝了茶呢，真是枕头。 嗯，对。 都挺好。那个都是睡觉吧，吃了药他也是死睡不睡，反正。 哦。 他都那么，什么这些喝了茶，这个睡觉呢，他都是偶尔的一宿不睡，他也反正也得睡俩钟头。 哦。 他睡得实诚了。 哎，比原先睡得深了。 对，睡得深了。 深了就解乏了呗。 啊，对，他起来也不难受。要是不睡觉，这起来会四肢无力呀、啊。 那肯定。 啊，我这十多年了失眠。 哎呦。 嗯。 多长时间就把这个缓解了？ 我这喝了有半年吧。 哦。 喝茶，我一天四袋茶。 哎。 洗脚。 对。 都那个，这失眠都减轻了，都好多了。 哎。 那个，这又有了酒了。 啊。 我这个。心脏，我有支气管扩张咳嗽。 哦， 这嗓子老哼喽哼喽的。 嗯嗯。 支气管扩张，咳嗽出痰。嗯，我都那个，这有了酒了。我说那个连喝带抹，我下午喝，下午三四点钟都喝那么三四天。嗯，喝了都觉得有精神。 哦， 那个。晚上睡觉还好，我这心脏吧，那个疼，他一天他得疼那么几次，也不多厉害，都那么四五下两面都疼，我都抹开了，我那嗓子哼了哼了的，老头给我抹着呢，他听着那嗓子哼了，他都蹭蹭的上这个脖子，他给我抹了几下子，哎，当时他都不叫唤了。 哦， 谢谢您，真的。 啊，简单的方法解决了大问题。 对，解决这老年人受罪啊。 就是。 都这气管，我觉着管事，这支气管扩张，支气管炎咳都传的这个。 这回啊，您这一说呀，咱有咳嗽的，气管不好的，是吧？外边抹一抹呀， 对， 是不是？ 是，对。 嗯。 我也看您，告诉人家。 哦。 我说那个。颈椎不好的、 啊、 看见人我都告诉人家、 哦、 我说你们买点酒、哪儿不好抹抹喝点、我说哥都管事儿了、 你这还带宣传的 实实在在的这是 实实在在 不一点瞎话都没有这是 是的自己实践过 的咱实话实说是不是 不妨让他们试一试。 哎，咱们试试。 你万一磨了见好呢？ 对，你要 不 万一磨磨，它也没有坏处，是不是？咳了喷了的，加了背上一瓶。 背上一瓶， 我 这回你记住 了。 哎， 卖四瓶，我说给闺女儿的一人一瓶。 对， 我留两瓶。 哦。 我都是啊，反正有时候这身上他都没劲儿，这个腰酸，腿酸。要是喝点酒呢，他都叫着来劲儿。 这个腰酸呢，还是上岁数，还是肾的虚了，是吧？ 对，都肾虚。 哎，我告诉大家， 嗯， 你们这个吃点什么呢？吃点栗子，啊、 嗯、 吃点栗子对这个肾呢、补肾呢效果不错。 行。 不便秘的还可以吃点山药，另外呢，你还可以把这个山药啊和咱们这个红果，把它蒸了。做成泥儿是吧有的人呢、山楂吃起来太酸是吧这样揉在一起、啊也挺好搁点蜂蜜、 行谢谢李老师啊 客气好朋友们再会 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中央统 一九四九年四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十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五十年前，他的纵身一跃震动大清；五十年后，他的铁人精神代代传承。他是王进喜，他说：“宁愿少活二十年，我要为祖国献石油。” 这个三十六岁的汉子，竟然坐在马路边，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铮铮男儿究竟为何落泪？英雄故事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真相？爱作诗更爱秦腔，爱打井更爱生活。王进喜是何时说出了那句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档案为您揭秘铁人王进喜。 这是王进喜和他的1205钻井队来到大庆打的第一口井，直到今天，这台竖立的钻井机依然屹立不倒。后来，王进喜骄傲地说：“我们三十多个人，就是吊车，就是拖拉机，就是大卡车，绝对不能等。”这是王进喜和他的1205钻井队在大庆创造的第一个奇迹。 然而，困难才刚刚开始，井架装好了。就要组织开钻，却发现没有开钻需要的足够多的水。打井必须有一个泥浆池，没有水就造不成泥浆。当时的输水管线还没有装好，大漠里的几十个钻井队只能共用三辆水罐车，所有人只能排队，还是得等。 困难一个又一个，难道一切只能等？王进喜这个急脾气早就冲上钻井平台。 王进喜带领1205队终于胜利地打出了第一口井。 奇迹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等是王进喜最看不上的事儿，不等不靠成了1205队的集体精神。没有水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最年轻的许万明第一次跟王进喜提出了一个自己的想法。 我们的队长就问我：“许万明，我们钻井的没有水开钻怎么办？”我也就想着，我说我们那个不是那邵家村那个村子里有个井嘛，我就说王队长，那我们到那个井里面去装水。装在里面开了钻了以后再出，哎，王队长采纳了，说行，我们有个赵长的一个同志说，徐万明，你他妈瞎说，哪个国家他妈能装水开钻啊？能装水打钻啊？你想想，我们的老队长就说了，说别的国家没有，我们国家就有，我们就行，我们来装。 就这样，别的国家没有端水的，我们端。不管有没有先例，只要是能解决问题，说钻就钻，甭管想到什么办法，想到了就用。于是1205钻井队的37名队员就开始端水了。能够用来装水的家伙事儿就这些，有脸盆、小水桶，还有安全帽、头盔。可是钻井需要的用水量可是不能用一盆一盆来算，需要多少呢？60立方米，也就是60吨。 那这60吨水要用脸盆装，得装多少盆呢？我们来算一下，一个脸盆大概能装4000克的水，这儿有刻度，1吨水是1000千克，60吨就是60000千克。刚才讲了，4000克，60000千克。如果都拿脸盆装，60吨水得装15000盆，15000盆水，再加上几十里的路，37个人，怎么可能完成呢？ 王进喜和1205队的队员用脸盆、用水桶，甚至用头盔，用一切可以盛水的东西运水。附近听到消息的村民们和机关干部们也都赶来支援，一共来了100多号人。大家迅速形成了一条特殊的人力传送带，端水端了4、5天，终于凑齐了开钻需要的60吨水。无比珍贵的60吨水把泥浆池灌满，保证了钻井需要。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依靠原始的人力和工具，准备好开钻所需要的60吨水，这是王进喜和1205钻井队在大庆创造的第二个奇迹。 人拉肩扛架钻机，脸盆端水保开钻。1960年4月14日，人们围着第一口油井欢呼鼓掌。王进喜激动地用西北汉子高亢嘹亮的声音喊道：“开钻了！”这真是历史的一吼。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的困难也不怕。 王进喜带领1205队，终于胜利地打出了第一口井。这也是整个大庆油田在历史上的第一口井萨五五井。从4月14日萨五五井开钻，到4月19日喷出第一股油流，萨五五井的诞生只用了短短6天的时间，而且质量达到全优。这个记录是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记录。有趣的是，如今已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的萨五五井，到现在每天还在喷油，它就是一口优质的自喷井。从1960年以来，它已经累计为国家奉献原油 15.19 万吨了。房东赵大娘已经好几天都没有见过王进喜回去睡觉了。自从萨五五井喷出了石油，王进喜就没有白天和黑夜之分了。 他在油井旁边的土地上挖了一个大坑，俗称地印子，上头铺点草，实在累了才去躺一躺。赵大娘不放心，做好饭菜，提着柳条筐到井上看望王队长。 赵大娘劝王进喜：“你看这么长时间了，饭可以同志们给你带，可睡觉同志们带不了啊。”他见人就说：“看看王进喜，不吃饭不睡觉，他可真是个铁人呐。” 赵大娘是第一个叫王进喜铁人的人。当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余秋里听到关于铁人事迹的汇报后，当即表示：“赵大娘叫得好，王进喜当之无愧。”这是一个好典型，我们就借用老百姓的称呼叫他王铁人。 余秋里还说，王进喜代表了石油大会战的方向，我看可以下决心，大会战的第一个英雄就属他。 1960年4月29日，51万人誓师大会上，王进喜披红戴花，骑着大马进了会场。余秋里 当着全体工人的面点名表扬了王进喜，他要参加会战的50,000名队员向铁人学习，向铁人致敬。正是在这次大会上，王进喜喊出了那句被流传至今的经典口号：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王进喜和1205队的先进事迹迅速传遍了整个大庆油田，铁人这个称号也被传开了。从此铁人成为了大庆油田的一根标杆，一面旗帜。 不求解，求就求解一下。 铁人在大庆打的第一口井，打响了石油大会战的第一炮。紧跟着，其他各个钻井队都开始争相效仿。这之后不久，大庆油田陆陆续续出现了第二口井、第三口井，工人们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大庆油田的总产油量也直线上升。 就在万人誓师大会的这天凌晨，王进喜在萨五五井指挥搬家，准备迅速搬到新的井位，开打第二口油井。搬家的时候，王进喜几乎没有什么行李，但唯独这本毛主席语录却是他一直要带在身边的。在这本毛主席语录的背面，他又创作了一首诗，是这么写的：讲进步不要忘了党，讲本领不要忘了群众，讲成绩不要忘了大多数，讲缺点不要忘了自己，讲现在不要割断历史。大庆油田，王进喜。铁人说，我是个普通工人，没啥本事，就是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铁人确实是有一个记差距的小本本，上面都是一些歪七扭八的汉字，还有一些像是小孩子随意所画的涂鸦。铁人他从小没有读过书，是个粗汉子，但是从这些画里可以看出，实际上他是粗中有细。他画的这些画其实是钻头的结构图。打井最重要的设备就是钻机，而钻机最重要的部分呢就是钻头。自从当了钻井工人，王进喜就成为了一名骨灰级的钻头工人。他就是用这些画和歪歪斜斜的汉字记录下了每天打井的经验教训，以至于后来只要他一听到钻井的声音，就知道井打到多深了，会不会出问题。他曾经在日记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特意为您进行了影印和放大：我学会一个字就像搬掉一座山，我要翻山越岭去见毛主席。 在铁人精神的感召下，松辽石油大会战进行得如火如荼。每到晚上，天上是漫天的繁星，地上是密密麻麻的灯柱，一个个灯柱就是一个个钻井队的井架，井架下面都是工人们忙碌的身影。有一次，附近的1202钻井队的转盘坏了，王进喜就让队员把自己队上的转盘给1202队抬过去，又怕他们转盘弄坏的时候也弄坏了方钻杆，王进喜又拿着备用的方钻杆自己跑了过去。 有的队员埋怨队长说，现在石油大会战大家都比赛，你就不怕他们超过咱们？王进喜说，光靠我们一个队拿不下大油田，只有每个队都打上去了，我们才能更快地把大油田拿下来。铁人这两个字在我们心里代表着高大，代表着强壮，代表着无坚不摧。 但是真实的铁人王进喜其实个头并不高，身材呢很瘦很瘦，他并不是真的有铁打的身子。 1960年5月1日，天刚蒙蒙亮，当王进喜指挥工人放井架的时候，突然一根几百斤重的钻杆滚了下来，正好砸伤了他的腿。等旁边的队员围了上来，发现王进喜已经昏了过去。 不一会儿，王进喜终于醒过来了。当他醒过来，看见所有的队员正围着他抢救，井架还是没有放下来，王进喜一下就火了。他一把推开了身边的队员，说：“我又不是泥捏的。”说完又站起来，举起双手开始指挥大家放井架。细心的队员发现王进喜的裤子和鞋子慢慢的被血浸红了，可谁都不敢说话，只是加快脚步赶紧干活。他们了解队长的急性子，要是活没干完，他是肯定不会去医院的。 等活都干完了，王进喜才同意去医院。可他在医院没待多久，腿刚包扎好，就杵着拐杖，深一脚浅一脚的从医院回到钻井队。 他这么着急回来，是因为他的心里正想着要紧的事儿。这个新的警卫处于一个高压区，特别危险，很容易发生井喷，所以王进喜必须得亲自指挥，小心再小心，生怕出事。 然而怕什么来什么，当钻机钻至700多米时，突然遇到地下高压气层，井喷还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大庆油田突发井喷，人命攸关，危在旦夕。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王进喜把两条拐棍一甩，纵身跳进了泥浆池。 王进喜纵身一跃，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井喷是石油开采中非常忌讳的意外事故。井喷一旦发生，埋藏在地层深处的油和天然气借助高压喷发出来，如果不赶快压住，那么井架就会被吞没到地下去，造成井毁人亡的惨剧。 然而他也知道，现在缺乏的物资恰恰是压井喷所需要的重金石粉。情急之下，王进喜指挥队员往泥浆池中倒进大量水泥，以代替重金石粉。一袋袋水泥被倒进泥浆池，可是现场却没有搅拌机，水泥都沉在池底，无法与水混合，井喷更厉害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王进喜把两条拐棍一甩，纵身跳进了泥浆池。 他在泥浆池里奋力地晃动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身体当作搅拌机，把泥浆池里的水泥搅上来，制止井喷。看到队长不顾腿伤跳下泥浆池，旁边的几个队员都紧随队长跳了下去。 如今已年过古稀的许万民回忆起50多年前的那段岁月，仍然印象深刻。 赶快去把那个上水拖往这里搬，那个玩意是搬的，你不知道吗？ 我就下去赶紧就把那个上水拖就给扒拉的，扒拉干，那就专门一个人，我就整那个玩意，没有，可能就不到二十分钟，顶起是循环上来压起，挺好。 几个英勇的汉子在泥浆池里拼命地搅动了3个小时，终于把井喷制服了，井架和钻机也都保住了。 刚刚才被砸伤腿的王进喜旧伤未愈，又添新伤，被扶出泥浆池的时候，他已经站不住了。 这是王进喜和1205钻井队的英雄们不顾自己的生命换来的第3个奇迹。 今天的大庆，一座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的铁人纪念馆，每天都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每个参观者一进门看到的第一个展品就是这座雕塑，铁人走在前面，后面跟随着一大批意气风发的石油工人，是他们共同创造了大庆油田的光辉成就。 1960年6月1日，大庆油田首次原油外运，第一辆载满原油600吨的列车在众人夹道欢呼中缓缓驶出。到1963年底，大庆油田已累计打井1178口，当年生产原油439.3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67.8%。12月4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公报上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绝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 这一消息象征着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中国彻底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 铁人的事迹被广为传颂，全国响起了工业学大庆的口号。王进喜作为工人阶级代表，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英雄。1969年4月24日，作为工人代表的王进喜出席第九次代表大会，当他经过主席台，周恩来认出了王进喜，站起身来把他介绍给毛泽东说，这是大庆的铁人王进喜。 毛泽东一边和王进喜握手一边说，王进喜，我知道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当时旁边的记者拍下了这个时刻，这是王进喜与他最敬爱的毛主席的珍贵合照，这也是至今我们能看到的王进喜与毛泽东唯一的一张合照。这张照片直到铁人的最后时刻他仍然带在身边。1970年4月19日，王进喜被确诊为胃癌，5月4日被实施胃切除手术，然后进入到了痛苦的化疗阶段。我们找到了一段当时王进喜的主治医生的回忆录音，一起来听一下。 在这个时间呢，一点危机都没有，我说我非常重视这个病，不是说他是一般的病号，但是他的那个作为想得相当广阔。他讲经常讲的一句话就说，我们就好好干，我们为什么赶不上外国人，我们肯定要超过。 因为病情急速恶化，医生们无法挽回铁人的生命。1970年11月15日的夜晚，王进喜终因胃癌病逝，年仅47岁。铁人为祖国献了一辈子的石油，可是没有享到什么福，就连病重时组织上给他的补助费他也没有要。王进喜的弟弟王进邦是这样的回忆的， 他把这志愿期间这个组织上给他的这个补助费和寄了这个潜水的这个小笔记本，就一封交给了在场领导，他并且对我说，他在卫生间有上贡献，那都有300块钱，他说我可能接不了咱妈了，也不能为咱妈做什么了，你拿回去给老妈买点奶粉吧。 王进邦所说的小笔记本，在王进喜病重住院期间一直就在他的枕头下面藏着，旁边还有一个小纸包，当人们打开这个纸包一看，里面是党组织因为他长期生病补助给他的钱。在小本子上记录着哪年哪月补助过多少，这些钱他一分